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。谢晋作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电影界第一导演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他的反思三部曲。今天为大家推荐其中的这部《芙蓉镇》。 哎， 女老板，来碗米豆腐，给我加点汤啊。 好嘞。 这味道正好对我的口味。 是啊，来，天气热，给你吃碗宽汤的。 电影根据古华同名小说改编，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，讲述经历了建国以来多次政治运动的芙蓉镇和镇上人们的人生遭遇。片中的男女主角分别由姜文和刘晓庆扮演，两人上演了动乱岁月中的艰难爱情故事。 我来验验营业证，你们要是没有，我就让我的职工来收你餐。 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。 影片以文革时代为大背景，无论是主题还是剧情，放到现在来聊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。正是这一点才带给我们更多的反思。那个60年代初隐藏在一片祥和之下的芙蓉镇，它的背后有无奈的现实和被扭曲的人性，值得我们一次次的重温。 等有空我再去做把新的，学学吧。 又败， 你也是人，走吧。 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透过这部影片，相信你也有自己的反思。本期国语佳片推荐经典影片《芙蓉镇》。 真的对了，爱不了。